来关注天气，今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雷阵雨天气，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，局地短时雨强较大，并伴有六级以上短时大风，请注意防范。明后两天多是雷阵雨天气，大家外出带上雨具，持续降水易诱发地质灾害，应避免到山区、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夜间中雨转阴，东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、遗精早泄、尿后余力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，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九七四，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曾让北京观众惊艳的新冒险舞团，时隔两年又带着战火版灰姑娘重返北京。日前，该剧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，在一片让人不安的防空警报声中，灰姑娘以一段黑白影片开始，将观众迅速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灰姑娘这一经典童话故事家喻户晓，但英国国宝级编舞大师马修·伯恩创作的这个版本则完全出乎观众意料。与其他版本最为不同的是，战火版一改原著的童话风格，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二战时期饱受轰炸的伦敦。本剧音乐选用的是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《灰姑娘》舞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普罗科菲耶夫正是二战时期创作了《灰姑娘》。充满不和谐音和不和谐曲调的灰姑娘组曲，使此版灰姑娘与战争背景完美融合。即便融入了20世纪30-40年代风靡一时的街舞和摇摆舞，也毫无违和感。演出将持续到明天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情歌特辑，我们继续来关注榜上歌手陈奕迅。2005年，陈奕迅转投环球新艺宝，在稳定了自己的音乐江湖的位置的同时，他也希望可以有新的尝试，比方说怎么样是以轻摇滚风格为主，又不限于大线条的情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动感古典以及陈奕迅慵懒声线相结合的这首《不然你要我怎么样》。 你要我做我什么都可以，你叫我做我哪敢忘忧，

在今天经典绽放这个环节，我们关注到的这一位，他是歌手也是创作人，他还是一支音乐团体唯一的五朝元老。首先我们听到的周杰伦《不爱我就拉倒》，除了周董本人之外，另外一位作词人就是今天这个小时的音乐主角，弹头宋建章。 寒流来了刚好，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，把安全帽戴好，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，加速狂飙。你说不要，爱的身体不想抱，不想被套牢，他都快抱，真比我好，你幸福就高，不爱我就拉倒，离开之前 不是在一旁的寂寞。 久未放晴的天空，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。 周杰伦将身边的好友组成了南拳妈妈，其中的成员弹头也被大家所熟知。在这一年，他给周杰伦写了第一首歌词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《搁浅》，收录在《七里香》专辑。之后在2005年、2006年，弹头还给周杰伦陆续写了《像风》以及《退后》。周杰伦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开玩笑说，弹头是他一直捧却捧不红的人。从南拳妈妈到演唱会再到创作，周杰伦总是让弹头参与其中。至于红不红也是相对而言吧，不论是台前幕后，弹头还是小有成绩的。从创作上来说，他不仅给周杰伦写歌，也和林俊杰合作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编号89757专辑当中弹头作词的《无尽的思念》。 墙角那朵枯萎的玫瑰，忘了为何要凋谢，散在地上失落的岁月，有一天有一年没感觉，伤痕在心田滚烫的蔓延，也绕过发间你敷衍着抱歉，断了的琴弦弹奏着从前，一起走过的路线没有终点，昏黄的光线照射陈旧的睡眠，映出那朵玫瑰思念的画面， 那年的夏天你许 守护我们到达，最后一班列车载着祝福的话，影响未来的旅程我不害怕，也不要装傻，我已经长大。茉莉花香飘进驾驶的座位旁，大雨过后全是特别特别的芬芳，都是说的话，灿烂像泪光，不需要牵挂，我已经长大。微笑的夕阳躺在操场的月亮，一起的那种声响全被追逐梦想，樱花开了以后我们有几个擦眼泪说再见，祝福的花朵散在天空，未来的路要自己走，书桌上刻了我爱你，我知道那一些是回忆，朋友们风筝疯了不用担心，桃花飞到天际，山丘守护我们到达，最后一班列车载着祝福的话，影响未来的旅程我不害怕，也不要装傻，我已经长大。茉莉花香飘进驾驶的座位旁，大雨过后全是特别特别的芬芳，都是说的话，灿烂像泪光，不需要牵挂，我已经长大。微笑的夕阳躺在操场的月亮，一起的那种声响全被追逐梦想，樱花开了以后我们有几个擦眼泪说再见，祝福的花朵散在天空，未来的路要自己走，书桌上刻了我爱你，我知道那一些是回忆，朋友们风筝疯了不用担心，它会飞到天际，樱花开了以后我散在天空，未来的路要自己走，书桌上刻了我爱你，我知道那一些是回忆，朋友们风筝疯了不用担心，它会飞到天际，啦啦啦啦，记得要擦眼泪，啦啦啦啦，记得要说再见，啦啦啦啦， 十年前2008年江雨晨《晴天娃娃》专辑当中，这样一首《樱花开了》由弹头作词，宇豪作曲，和很多受了周杰伦影响的晚辈一样，按照周杰伦的方式写歌，收获属于自己的成果。而弹头和宇豪的搭档算是官方认证版吗？在今年，弹头宋建章除了给周杰伦写词之外，自己也推出了个人单曲，这首《着凉》回归到了单纯的歌手身份，由张简君伟作词作曲，这也是网剧《美男与澡堂》的片头曲。出道14年，弹头是创作人，是歌手，而最重要的身份，他是南拳妈妈的成员。在下半时段，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弹头在南拳妈妈组合当中的表现。广告之后，我们继续经典绽放。 有多久没好好谈心呢？有多久没出门走走呢？太阳高高挂着，我在家不出门。被冷落的情人，如此缘分，从早到黄昏。如果角色兑换了，你肯不肯？有多久没安心吃饭呢？眼睛跟手机在恋爱着，坐在对面的人仿佛是第三者。相爱那么难得，远路曲折，别留下悔恨。维系幸福不是一人的责任，也让他的天真输给了你的人生，也让他的眼泪成就了你的快乐，别让他梦醒了，哭到懂了，死心了就不爱了，别让你的承诺绑架了他的灵魂，谎言说得太深刻，真的假的都不重要了，要记得别让爱情着凉了。

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中国歌曲排行榜之经典绽放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小时的音乐主角是弹头宋建章。2004年，周杰伦把自己四位身边好友拉群组成了南拳妈妈，有巡演音乐总监巨炮，有专属录音师 Gary， 有周董中学音乐班的学弟宇豪，当然还有他的篮球队友，就是弹头了。按照音乐的相关性来说，弹头是比较疏远的，毕竟是球友。不过呢，南拳妈妈从第一代到第五代唯一留下来的也就只有弹头了。2004年第一张专辑《南拳妈妈的夏天》，弹头也发表了他的第一首创作，就来听这样一首《香草把铺》。 昨晚下过雨后，桌上的事情很重，篮球上的水瓶也没有干过，雨水流过的衣服味道很浓厚，草上青草香不是飘到我梦中，上草上上课的时候，自己的脸孔还在想那个酒怎么老是偷不走，最后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，谁先冲到铺一声，怎么停留现在我想起之后，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，怎么从我如此念旧的尽头，在离开之后，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，笑和外被打扮的老婆，那不需要再辩论，放学后篮球场上苦练在苦练，经过人生看不见，先别想那么多，反正学不上面，身手上白色的发布还没融化的时候，强制跟站在背后，希望的上帝保佑，劝自己别再闹钟，买了三年香草把布，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送到大手中，是牙洗脸后早餐从来没吃过，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了饭，在问题前来不及接通，经过警校生产信息过后， 大伙请还好还好， 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，怎么从我如此念旧的尽头，在离开之后，伤心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，你的从前怎么拒绝，我的世界让它相见，是这画面不要重叠， 想被送你 是弹头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这首《瓦解》也是周杰伦的心头好，原本是要收在自己的专辑当中，不过当时为了力推南拳妈妈，周董忍痛割爱，收录在了南拳妈妈的夏天专辑。南拳妈妈被周杰伦评价为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，成员呢都是身边人，很有趣，也有一些玩票的成分在。一年之后，巨炮和 Gary 退团，弹头和宇豪继续留队，又加入到了张杰和 Lara， 第二代南拳妈妈组成。在2005年的二号餐专辑，弹头写了4首歌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消失》。 那夜在熟悉的地点，我静静看着你走远，说好不会再掉眼泪。风轻抚我的侧脸，视线在后退，想念从此淹没了路面。 被尘封太久的画面，我努力找了一整夜，只是零散的记忆在更迭。 了一地的岁月，你我又能拥抱住几片风雪， 吹干留下远走天涯一片淡紫色的牵挂， 我离愁燃眉孤单伫立窗前， 五月雪里雨泪纠缠，一别是夜尽花寒， 笑看红颜晚再也不复返， 我们相拥在这无踪的风雪，凌空篆刻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，我们相爱在这无踪的风雪，不愿凋谢的山水都剥落成云烟，雷雨世界敲熄了从前，你淋了一地的岁月，你我又能拥抱住几片风雪，吹干留下远走天涯一片淡紫色的牵挂， 我离愁燃眉孤单相拥在这无踪的风雪，凌空篆刻誓言，一片落叶是一个轮回，我们相爱在这无踪的风雪，不愿凋谢的凝结青春的冬月，我们相拥在这无踪的风雪，凌空篆刻 2010年《决斗巴赫》专辑当中这样一首《风雪梧桐》，随着 Lara 和张杰相继单飞，南拳妈妈成了弹头和宇豪的二人组，弹头负责作词，宇豪负责作曲和制作，倒也是相得益彰。不过在这张专辑之后呢，宇豪也离开了，一直坚守的就只剩下弹头一人了。2016年南拳妈妈又有新成员加入，弹头作为元老也成为了队长，但此时的南拳妈妈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样子，更像是一个经历了多次大换血的品牌而已。16年这支组合推出了专辑全新出击，弹头的创作被削减到两首，我们就来听这首他作词作曲的《爱你一夜》。在去年南拳妈妈又经历了一次成员更迭，也进入到了第五代，只有弹头还会让大家想起这支组合最初的样子。中歌榜之经典绽放，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是弹头宋建章的音乐，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揭晓全新一期榜单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，明天我们再会。 在乎吗？就算带来更多烦恼，你不知道。